说到快乐，很多人不快乐源自于看不到未来，觉得梦想似乎变得遥不可及。其实我想说，你为梦想付出多少，你对于它又是否还在坚持？如果因为梦想还未实现导致低落，负能量满满，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要送给你，非常的合适。一起来听到来自李克勤《红日》。

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竟然最后难免 从最初的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丑八怪，款款深情的薛氏情歌是他的不变招牌。这些歌曲既迎合了市场喜好，又是他自己擅长的情歌类型。在这种人气的累积下，创作才子的名号由此延续下来。一起来听到来自薛之谦《丑八怪》。 其实我并不在意，有很多机会像巨人一样的无畏，放纵我心里的鬼，可是我不对。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这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舞台。丑八水，有人丢掉称谓什么也不会，只要你足够虚伪就不怕魔鬼，对不对？如果剧本写好谁比谁高贵，我只能沉默以对，美丽本无罪，当欲望开始贪杯，有更多机会像尘埃一样的无畏，化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丑八怪呀呀，能否别把灯打开，我要的爱呀呀出没在漆黑一片的无在呀呀，不意外。

说到这首《红色高跟鞋》的创作，要追溯到2007年，蔡健雅发现自己特别喜爱红色高跟鞋，每一次逛街第一个去看的就是高跟鞋，想写一首歌表达自己和高跟鞋的一种暧昧，于是就创作了《红色高跟鞋》这首歌曲，一起来听到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a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sin chahur marda, zu nuli nengir tu, jusun chahur marda。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孟庭苇《心电感应》。 可能是我在想你，

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这是个错。